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98集《步步为营》，结局上一。 巨鳄先生，你怎么跟他们一起？ 明海的内心还是有些期许的，他看向巨鳄，然而巨鳄此时却没有心情理会他。身边听着明海的话，杨老先生彻底崩了，他忍不住往后倒退，几欲坐到地上，然而程俊却没有看他。什么徐家，什么地下联盟，程俊现在都不想管，他只是心慌意乱地看着秦然，手捧着他的脸说， 我们先去我师弟那里好不好？ 秦然还想把徐家的事情解决完，只是看着程俊的样子，他向来矜贵自持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形都不损他那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，此时的紧张无措必现。秦然看着他好半晌，无奈开口，好，我跟你去，别担心。程俊的手有些不稳地把秦染大衣上面的两粒扣子扣好，他匆忙带着秦染离开。两人离开了，明海跟杨老先生都被人带下去。杨老先生在生意场上一直以笑面虎著称，此时却笑不出来，只是看向抓着他的成虎，十分的不甘。 你们是怎么说服巨鳄的？ 不甘，全是不甘。明海也不甘，他死也想象不出来巨鳄这个点，明明他都通过巨鳄跟欧阳威联系到了。成虎目光复杂地看着明海，又带着一点轻微的同情。 你知道巨鳄他兄弟孤狼是谁吗？ 孤狼？明海抬头，嘴角动了动。 谁？ 秦然。 成火淡淡开口。明海的双眸彻底无神，忘了思考。谁都不知道，这一夜看似平静，京城却塌了半边天。不远处，郝队跟程金在处理剩下的事。程土看着秦冉、程俊离开的背影，好半晌才吐出一口浊气。 哦，难怪我一直觉得秦小姐很奇怪，原来地下联盟的第三大掌权人是她呀。 巨鳄跟程土一向敌对，现在也没有时间管他，只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询问程水。 他们刚刚说我兄弟体内有病毒。 程水的面色也不太好，他摇头道， 我也不知道情况，老大他们现在应该在医学研究院。 顾西池在医学研究院。 谢谢。 巨鳄没多话，得到答案直接转身离开去医学研究院。程水停在原地，他也想去看看秦冉的情况，但这边他们必须得撑住。脑子里的思绪不断闪过，好半晌他猛然抬头。 不对。 什么不对？ 郝队把人全都抓起来了，听到程水的声音不由走过来。 我们今天大获全胜，比我想象中还要简单的多。简单？ 听程水这么说，程金也觉得不对。五行中程水跟程金都是程俊的军师，无论是谋略还是其他方面都直逼程俊。 你们不要忘了，地下联盟为什么沉寂了两年，最近才复出。 程水看向身边几人，沉声开口。他一直混迹 M 州，对 M 州的情况十分了解。 当时 M 州有内情传出，地下联盟内乱，然后出现了稳坐第三把交椅的副盟主死亡的消息。 秦冉没死，说明当初他是诈死。 依照程水对秦冉的了解，当时地下联盟内部肯定发生了一些事，很可能是叛乱或者其他，不然地下联盟不会分裂。以他的手段想要隐藏下去，不可能会被人找到。现在他站出来，完全是因为徐家还有京城的内乱。程水跟程金相互看了一眼，都想到一种可能， 有人设局逼秦小姐出面。 程金捏紧了拳头， 我们可以往好的方面想，设计秦小姐可以理解，但没必要为此花费力气去设计徐家。 程水摇头，他侧身看向程土。 程土，你怎么拦住杨淑燕的？ 巨鳄那边在边境机场拦住了人，没费多大力气啊。 程土虽是个莽夫，但也有些脑子，听到程水这么说也发现不对。杨淑燕是程俊都忌惮的人，哪能这么轻易的就被巨鳄拦住呢？就算有谢九帮忙也不可能。 程金，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，我怕这件事背后有更大的阴谋。 听程土这么说，程水扶正眼镜，想了想之前程俊的吩咐，眼眸眯起。 就算有巨鳄他们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 他低头，低声地同程土说了几句。程土听完，惊讶地看了一眼程水。医学研究院。 哎，抱歉，先生。 几个门卫拦住了陌生人巨鳄，巨鳄没有看他，脚步也没有停下。他身侧的手下笑眯眯地擒住门卫，并按了大门开关。在电脑上随手按了几串代码，就查到顾西池的实验室，才抬头扔给巨鳄一张磁卡，并说道： 老大，西楼 B502。 巨鳄抬脚进去，门卫惊恐地瞪大眼睛。 这位兄弟别担心，我们老大只是去找顾西池医生。 巨鳄的手下等看不到巨鳄的身影了，才松开门卫，拍拍他的衣袖，笑着安抚了一句，才带着人进去。等巨鳄一行人走后，几个门卫面面相觑。 老三，我要不要报警？这几个人看着就不简单，程少刚刚才去找了顾先生。 不用。 老三看了远去的那一行人，目光中带着忌惮。 今天就当没看到这件事，京城恐怕真的不太平了。 余下一个门卫也点头道： 神仙打架，我们凡人还是不要管了，当作没看到就好。 几个人默契地当这件事没有发生。顾西池实验室，秦冉倚着实验仪器，手上夹着电子测试仪。 这什么破机器？ 顾西池暴躁地踹了他的机器一脚。前天程俊就跟他说了秦冉的事，秦冉的血液确实有异常。 你给小二的数据我昨天就在分析，在医院大数据库内调查到了10项案例，其他医院的资料我们还在收集，很像程老爷子当初体内病毒的升级版，与最近流行的一种病菌很像，Y3病毒，未知。 顾西池拧眉道： 应该还没有大型传播。师兄，还没有研究出结果之前，京城的人流你要控制住。 顾西池在实验室不眠不休地研究了两天，核酸分子解算出来了，但蛋白质结构顾西池还没有丝毫头绪，暂时命名为 Y3 病毒。数据库太庞大，当初陈淑兰那边顾西池一个人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加上程俊才成功研究出来的。眼下只有两天，顾西池连个实验白鼠都没有来得及观察，医学上的病毒基本上只能抑制，不能彻底销毁，比埃博拉病毒还要恐怖惊险。 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。 好。 程俊看了一眼一块玻璃隔开的秦染方向，淡淡开口： 我让人去办。 顾惜池拧眉道： 这到底是怎么流传出来的？ 他抿唇，也看向秦染。对方一手夹着仪器，一手把玩着手机，似乎还挺不在意的。 他知道吗？ 知道。 程俊没有抬头，声音一如既往的平静： 把徐老的死亡鉴定给我。 他收回目光，拿着试管镇定自若地看电脑上跳动出来的数据，边上还放着一本厚厚的病毒学宝典。 情况复杂。 巨鳄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两人身后： 需要我们帮忙吗？ 你是？ 顾惜池被突然出现的巨鳄吓了一跳。 B502 有秦染给他设计的各项红外线以及机关，一般人进来都要经过顾惜池的同意，这人怎么就不动声色的就进来了？ 罗月。 巨鳄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朝外面指了指： 外面那是我兄弟。 那就是秦染的朋友了。秦染古怪的朋友多了去了，顾惜池略微收起了疑虑。这机关本来就是秦染提供的，见程俊对这突然出现的人也没有敌意，顾惜池就不跟巨鳄客气了： 你手里有人吗？ 巨鳄点头： 行，帮我稳住研究院。 顾惜池拿了一份报告，一边走一边看向巨鳄： 给我两个人，我要召开紧急会议。 精灵，跟着他。 巨鳄偏头吩咐青灵。青灵朝顾惜池拱手： 顾先生，我是青灵，有事尽管吩咐。 顾惜池挑眉，这青灵身上的气势一看就不是什么简单人物，不过眼下病毒的事情比较重要，顾惜池也就没有再管这些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